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这个大杂院里的老老少少，过着的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。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。那些姑娘们，十六七岁了，没有裤子，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西在屋里帮着母亲做事干活。要上茅房，他们得看准了院子里没有人，才敢贼似的往外跑。一冬天，他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。那长得丑的，将来承袭他们妈妈的一切。那长得有个模样的，连自己也知道，早晚是被父母卖出去。就是在这个这么样的杂院里，虎妞觉得很得意。她呢，是唯一的有吃有穿，不用着着急，而且可以走走逛逛的人。她高扬着脸出来进去，既觉出自己的优越，并且怕别人沾惹他，他不理那群苦人。来到这儿做小买卖的，几乎都是卖那顶贱的东西，什么瓜骨肉、冻白菜、生豆汁、驴马肉，都来这儿找主顾。自从虎妞搬来，呵，什么卖羊头肉的、熏鱼的、硬面饽饽的、竹卤炸豆腐的，也在门前吆喝两声。他呢，端着碗，扬着脸儿，往屋里端这些零食。小孩们都把铁条似的手指头伸在嘴里看着他，仿佛他是个什么公主似的。他是来享受，他不能、不肯、也不愿意看见别人的苦处。祥子第一个看不上他的举动。他呢，是穷小子出身，知道什么叫困苦。他不愿意吃那些个零七八碎的东西，可惜那些钱。第二，更使他难堪的是，他琢磨出点意思来。虎妞不许他去拉车，而每天好菜好饭的养着他，正好像养肥了牛，好往外挤牛奶。他完全变成了他的玩意儿。他不但是厌恶这种生活，而且为自己担心。打算要命，他得马上去拉车，出去跑，跑一天回来倒头就睡，人事不知。不吃他的好东西，也就不伺候着他玩。他决定这么办，不能再让步。他愿意出钱买车呢，好，他不愿意呢，他会去吝车了。一声没出，他想好了就去吝车了。十七那天，他开始去拉车，吝的是整天。拉过两个较长的买卖，他觉出点儿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。这腿肚子发紧，胯骨轴发酸，他知道自己的病源在哪儿。可是为了安慰自己，他以为，哎，这大概也许是因为二十多天没拉车，把腿撂生了。跑过几趟来，把腿溜开，或者也就没事了。 又拉上个买卖，这回是帮车，四辆一块走。抄起车把来，大家都让一个40多岁的高个子在前头走。高个子笑了笑，依了实，他知道那三辆车都比他自己棒。他可是卖了力气啊，虽然明知跑不过后边的这三个小伙子，可是不肯倚老卖老，跑出一里多地，后面夸了他几句：怎么着，要劲儿吗？还真不灵啊。高个子喘着气儿回答：跟你们哥几个跑车，那慢了还行。他的确跑得不慢，连祥子也得掏出七八成劲儿才跟得上他。他的跑法儿可不好看，高个子他塌不下腰去，腰跟背呢似乎是块整的木板，所以他的全身得整个的往前扑着，身子向前，手就显得靠后，不像跑，而像是拉着点东西往前钻。腰死板，他的胯骨便非活动不可，脚呢几乎是拉了在地上，加紧的往前扭，扭得还真不慢，可是看着就知道他极费力气。到拐弯抹角的地方，他整个的身子硬拐，哎呀，大家都替他捏着把汗，他老像是只管身子往前钻，而不管车过得去过不去。拉到了，他的汗噼里啪啦的从鼻尖上、耳朵垂上一个劲儿的往下滴的。放下车，他赶紧直了直腰，咧了咧嘴，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的要拿不住东西似的。在一块儿走过一趟车便算朋友，他们四个人把车放在一块儿，祥子们擦擦汗就照旧说笑了。那个高个子独自溜了半天，干咳了一大阵，吐出许多白沫子来，才似乎缓过点来，开始跟他们说话：完喽，还有那个心呐，腿腰全不给劲儿了，无论怎么提腰腿抬不起来，干着急。一个20多岁矮身脸的小伙子接过来：哎，刚才那两步就不灵，您当时慢呐，不屈心，我们三个都够棒的，谁没出汗？高个子有点得意，可又惭愧似的叹了口气。另一个小伙子说：就说你这个跑法儿，差不离的还真得叫你给撅了，你信不信呢？岁数喽，不是说着玩的。高个子微微的笑着点了点头，也还不都在乎岁数。哥们，我告诉你们一句真的，干咱们这一行的别成家，真的。瞧瞧我的腰啊，没有一点活软气儿，还是别跑紧喽，一咬牙就咳嗽，心口窝辣嚎嚎的。甭说干咱们这一行的，就是他妈的打一辈子光棍，连他妈的小家巧都一对一对的，不许咱们成家。还有一说，成家以后一年一个孩子，我现在呢有5个了，全张着嘴等着吃。车份大，粮食贵，买卖苦，有什么法儿呢？不如打一辈子光棍啊，一个人死了就死了，这玩意儿一成家，连大带小好几口，死了也不能闭眼，你说是不是？他问祥子。祥子点了点头，没说出话的。这阵儿来了个座，那个矮子先讲的价钱，可是他让了，叫着高个子：老大哥，你拉去吧。 这玩意儿家里还有五个孩子呢。高个子笑了，得，我再奔一趟，按说呢可没有这么办的，得了，回头好多带回几个饼子去，回头见了哥们。看着高个子走远了，矮子自言自语地说，混他妈的一辈子连个媳妇儿都摸不着，人家他妈的宅门里一个人娶个四五个娘们。另一个小伙子把话接过来，先甭提人家啊，干咱们这个营生的还真得留神。高个子的话没错，你就这么说吧，成家为干什么呀？能摆着当玩意儿看？不能啊。好，这就娄子了，成天啃窝窝头，两气加工，多么棒的小伙子也得趴下。听到这儿，祥子把车拉了起来，我往南放放，这儿没买卖。那两个年轻的一块说，好嘞，回见啊。祥子仿佛没有听见，一边走一边踢腿，胯骨轴的确还有点酸。本想收车不拉了，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。家里的不是个老婆，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。天已经慢慢的长起来，他又转换了两三趟，才刚到五点来钟。他交了车，在茶馆里又耗了会儿，喝了两壶茶，他觉出饿来。他决定在外边吃饱了再回家。吃了12两肉饼，一碗红豆小米粥，一边打着响嗝，一边慢慢的往家里走。准知道家里有个雷等着他呢，可是他很镇定，他下了决心，不跟他吵，不跟他闹，倒头就睡，明天呢照旧出来拉车，他爱怎么着怎么着。一进屋门，虎妞在外间屋里坐着呢，看了他一眼，脸那沉得要滴下水来。祥子打算活活稀泥，把长脸一拉，招呼了他一声。可是他不惯做这种事，他低着头走进屋里去。虎妞一声没响，小屋里静得像个深山古洞似的。院子里街坊的咳嗽、说话、小孩子的哭声都听得极真，又像是极远，正像在山上听到远处的声音。两个人谁也不肯先说话，闭着嘴先后的躺下了，像一对永不出声的大龟似的。睡醒一觉，虎妞说了话，语音里头带出半恼半笑的意思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整走了一天？ 拉车去了。 他似睡似醒地说着，嗓子里仿佛堵着点什么。哟，不出臭汗去你心里痒痒，你个贱骨头。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，饶使的胡塞去舒服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把我招分了，我爸爸是光棍出身，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啊！明天你要是再敢出去，我就上吊给你看看，我说得出来，就行得出来。 我不能闲着呀。 哎，你不会找老头子去？ 不去。 呵，真豪横啊。祥子真挂了火，他不能还不说出心里的话，不能再忍了。 我拉车买上自己的车，谁拦着我我就走，永不回来了。 嗯，哼哼，哎呀，嗯，哼哼。虎妞的鼻子里旋转着这个声音，很长而曲折。在这个声音里，他表示出自傲与轻视祥子的意思，可是他心里呢，也在那儿绕了个弯儿。他知道祥子是个硬汉，虽然很老实， 硬汉的话是向来不说着玩的。好容易捉到他，不能随便的放手啊。他是理想的人，老实、勤俭、壮实，以他的模样、年纪说，实在是不易再得这样的宝贝。能刚能柔才是本事啊。哎，他得骂死他一把。祥子，我也知道呢，你是要强啊，可是你也得知道我是真疼你啊。你要是不肯找老头子去呢，这么办，我去找啊，反正我是他的女儿，丢个脸也没什么的。老头子要咱们，我也还得去拉车。祥子愿意把话说到了家。虎妞半天没言语，她没想到祥子会这么聪明。她的话虽然是这么简单，可是显然的说出来，她不再上她的套，她并不是个蠢驴，因此她才越觉得有点意思。她颇得用点心思，才能拢得住这个急了也会撂蹶子的大人或是大东西。他不能太逼紧了，找这么个可心的人儿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啊，他得松一把紧一把，叫他老逃不出他的手心去。嗯，好吧，你爱拉车呢我也没办法，可你得起誓不能去拉包车，天天得回来。你瞧，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呀，我心里就发慌。祥子，答应我，你天天晚上准早早的回来。祥子想起白天高个子的话，睁着眼睛看着黑暗，看见了一群拉车的，做小买卖的，卖苦力气的，腰背塌不下去，拉拉着腿，他将来也是那个样。可是他不便于再别扭他，只要能拉车去，他已经算是得到了一次胜利。行，他答应下来，我老拉散座。虽然虎妞那么说，他可是并不很热心去找刘四爷。妇女们在平日里自然也常拌嘴，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，不能那么三说两说的就一天云雾散，因为他已经不算刘家的人，除了嫁的女人跟娘家父母总多少疏远一点，他不敢直入公堂的回去，万一老头子真翻脸不认人呢。他自管会闹，老头子要是死不放手财产，他是一点法也没有。就是有人在一旁边调解着，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，也只能劝他回来，他有了自己的家。祥子照样去拉车，他独自个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几次三番的要穿好衣裳找他爸爸去，心想到而手懒得动。哎呀，他为了难呢，为自己的舒服快乐非回去不可，为自己的体面以不去为是。假若老头子消了气呢，他只要把祥子拉到仁和车厂去，自然会叫他有事做，不必再拉车，而且稳稳当当的能把爸爸的事业拿过来。想到这儿，他心中一亮，假若老头子硬到底呢，他丢了脸，不但丢了脸，而且就得认头做个车夫的老婆了。他，哼，跟杂院里那群妇女没有任何分别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心中忽然的漆黑，他几乎后悔嫁了祥子。不管他多么要强，爸爸不点头，祥子一辈子是个拉车的。想到这儿，他甚至想独自回娘家， 跟祥子一刀两断，不能为他而失去自己的一切。可继而一想，跟着祥子的快活又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。哎呀，他坐在炕头上呆呆的渺茫的追想婚后的快乐，全身像一朵大的红花似的香暖的在阳光下开开。不，舍不得祥子，任凭他去拉车，他去要饭，也得永远跟着他。看院子里那些妇女，他们要是能受，他也就能受。算了算了，他不想到刘家去了。祥子自从离开仁和厂，不肯再走西安门大街。这两天拉车，他总是出门就奔东城，省得西城到处是仁和厂的车，遇见了怪不好意思的。这一天，哎，可是收车以后，他故意的由厂子门口过，不为别的，只想看一眼。虎妞的话还在他心里，仿佛他要试验试验，有没有勇气回到厂子里来。假若虎妞能跟老头子说好了的话，在回到厂子以前先试试赶走这条街不敢。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，老远的就溜着厂子那边，唯恐被熟人看见。远远的看见车门的灯光，他心里不知怎么的觉得非常的难过，想起自己初到这儿来的光景，想起虎妞的诱惑，想起寿日晚间那一场，这些都非常的清楚，像一些图画浮在眼前。在这些图画之间，还另外有一些清楚而简短的夹在这几张中间，西山、骆驼、曹宅、侦探都分明的可怕的连成一片。这些图画是那么清楚，他心中反倒觉得有些茫然，几乎像真是看着这几张画而忘了自己也在这里边。既只想到自己与他们的关系，他的心乱起来，他们忽然上下左右的旋转，凌乱而迷糊，他无从想起到底为什么自己应当受这些折磨委屈。这些场面所占的时间似乎是很长，又似乎是很短，他闹不清自己是该多大岁数了。他只觉得自己比起初到仁和厂的时候来老了许多许多。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，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。不明白是为什么，可是这些图画绝不会欺骗他。眼前就是仁和车厂，他在街的那边站着，呆呆地看着那盏极明亮的电灯。看着看着，猛然心里一动，灯底下那四个金字儿，仁和车厂，哎，变了样。他不认识字，他可是记得头一个字儿是什么样子，像两根棍儿连在一块儿，既不是个叉子，又没做成个三角，那么个简单而奇怪的字。由声音找字，那大概就是人。这个人字儿改了样，变成了仁义的人。他想不出什么道理来。再看东西间，他永远不能忘了那两间屋子，都没有灯亮。站得他自己都不耐烦了，他才低着头往家走，一边走着一边寻思，莫非仁和厂倒出去了？ 他得慢慢的去打听，先不便对老婆说什么。回到家里，虎妞呢正在屋子里嗑瓜子解闷呢。又这么晚？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好气儿。告诉你吧，这么着下去我受不了啊，你一出去就是一天，我连窝都不敢动，一院子的穷鬼，我怕丢了东西，一天到晚连句话都没地方说去。不行，我不是木头人，你想主意得了，这么着不行。祥子一声没出。你说话呀，诚心逗人家的火是怎么着？你有嘴没有啊？有嘴没有啊？他的话越说越快，是越脆，像一串小炮似的连连的响。祥子还是没有说话。这么着得了。虎妞真急了，可是又有点无可如何的样子，脸上既非哭又非笑，那么十分焦躁而无法尽量的发作。咱们买两辆车赁出去，你在家里吃车份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两辆车一天进上3毛钱，不够吃的，赁出一辆我自己拉一辆凑合了。祥子说得很慢，可是很自然，听说买车他把什么都忘了。那还不是一样啊，你还是不着家呀。这么着也行，把一辆赁出去进个整天的份儿，那一辆我自己拉半天，再赁出半天去。我要是拉白天，一早出去3点钟就回来，要拉晚儿呢，3点钟才出去，夜里回来挺好。祥子的主意似乎都跟着车的问题而来。虎妞点了点头，嗯，等我想想吧，要是没有再好的主意，那就怎么办了。祥子心里很高兴，假若这个主意能实现，他算是又拉上了自己的车。虽然是老婆给买的，可是慢慢的攒钱，自己还能再买车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，他居然向他笑了笑，一个天真的发自内心的笑，仿佛把以前的困苦全一笔勾销，而笑着换来个新的世界，像换一件衣服那么容易痛快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吉。 祥子慢慢地把仁和厂的事情打听明白了。原来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，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。祥子能猜得出，老头子的岁数到了，没有女儿帮他的忙，他弄不转这个营业，所以呢，干脆就把他收了，自己拿着钱去享福。可是他到哪儿去了呢？祥子可是没有打听出来。对这个消息，他说不上是应当喜欢还是不喜欢，由着自己的志向与豪横说。刘四爷即使决心舍弃了女儿，虎妞的计划算是全盘落了空，他可以老老实实的去拉车挣饭吃，不依赖着任何人。有刘四爷那点财产说呢，又实在有点可惜，谁知道刘老头子怎么把钱嚷出去呢？他跟虎妞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沾着。可是事已至此，他倒没十分为他思索，更说不到动心。他是这么想，反正自己的力气是自己的，自己肯卖力挣钱吃饭是不成问题的。他一点没带着感情，简单地告诉了虎妞。嚯，他可动了心了。听到这个，他马上看清楚了自己的将来，完了，什么全完了，自己只好做一辈子的车夫的老婆了。他永远逃不出这个大杂院去。他想到爸爸会再娶上一个老婆，而绝没有想到会这么抖手一走。假若老头子真娶上个小老婆，虎妞会去争财产，说不定还许联络好了继母，而自己得点好处。主意有的是，只要老头子开着车厂子。可是绝没有想到老头子会这么坚决，这么毒辣，把财产全都变成了现钱，偷偷的藏起来。原先跟他闹翻了，虎妞以为不过是一种手段，避讳不久就言归于好。他知道仁和厂非有他不行，谁能想到老头子会撒手了车厂子呢？春天已经有了消息，树枝上的林苞已显着红肥，但是在这个大杂院里，春天并不先到枝头上，这里没有一棵花木。在这儿，春风先把院子里那一块冰吹得起了些小麻子坑，脏土里吹出一些腥臊的气味，把鸡毛蒜皮与碎纸吹到墙角，打着小小的旋风。杂院里的人们四时都有苦恼，那老人们现在才敢出来晒晒暖，年轻的姑娘们到现在才把鼻尖上的眉污剪去一点，露出点红黄的皮肤来，那些妇女们才敢不甚惭愧地把孩子们赶到院子里去玩玩，那些小孩们才敢扯着张破纸当风筝，随意地在院子里跑， 而不至于把小黑手冻得裂开几道口子。但是粥厂停了锅，放赈的停了米，行善的停止了放钱，把苦人们仿佛都交给了春风与春光。正是春麦刚绿如小草，陈粮劝切的时候，粮米照例的是涨了价钱。天又加长，连老人们也不能老早的就躺下去用梦欺骗着饥肠。春到了人间，在这个大杂院里只增多了困难。长老了的狮子特别的厉害，有时候爬到老人或者小孩的棉花疙瘩外头领略一点春光。虎妞看着院子里僵化的冰跟那些个破碎不堪的衣服，闻着那复杂而微有些热气的味道，听着老人们的哀叹与小孩的哭叫，心里头凉了半截。在冬天，人都躲在屋里，脏东西都冻在冰上，现在呢，人也出来了，东西也显了原形，连碎砖砌的墙都往下落土，似乎预备到了雨天便瘫倒。呵，满院子花花绿绿，比冬天要更丑陋好几倍。哼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觉到他将永远住在此地，他的那点钱有花完的时候，而祥子不过是个拉车的。叫祥子看着家，他上南园去找姑妈打听老头子的消息。姑妈说，四爷确实是到他家来过一趟，大概是正月十二那天吧，一来是给他道谢，二来为告诉他他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。他说混了一辈子而没出过京门，到底算不了英雄，趁着还有口气儿，去到各处见识见识，再说他自己也没脸再在城里混，因为自己的女儿给他丢了人。姑妈的报告只是这么一点，他的评断就更简单。他说老头子也许真出了外，也许光这么说说，而在什么僻静的地方藏着呢，谁知道啊。回到家，虎妞一头扎在炕上闷闷地哭起来，一点虚伪狡诈也没有的哭了一大阵，把眼泡都哭肿了。哭完他抹着泪对祥子说，好，你豪横，都得随着你了，我这一保算是压错了地方。嫁鸡随鸡什么也甭说了，给你100块钱，你买车拉吧。在这儿他留了个心眼儿，原本想买2辆车，一辆让祥子自己拉，一辆拎出去。现在呢，他改了主意，只买1辆叫祥子去拉，其余的钱还是在自己手里拿着。钱在自己的手里，势力才也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不肯都掏出来，万一祥子再把钱都买了车之后变了心呢，这不能不防备啊。再说呢，刘老头子这样一走，使他感到什么也不可靠，明天的事儿谁也不能准知道，顶好是得乐且乐，手里得有2钱，爱吃口什么就吃口，他一向是吃惯了零嘴的。拿祥子挣来的过日子，再有自己的那点钱垫不着自己零花，且先顾眼前欢吧。钱有花完的那一天，人可是也不会永远活着。嫁个拉车的，虽然是不得已，已经是委屈了自己， 不能再天天手背朝下跟他要钱，而自己的兜里没有一个铜子儿。这个决定使他又快乐了点，虽然明知将来是不得了，可是目前总不会立刻就头朝下呀，仿佛是走到日落的时候，远处已然暗淡，眼前可是还有些亮，就趁着亮，哎，多走几步吧。祥子没有和他争辩，买了一辆就好，只要是自己的车，一天好歹呢也能拉个六七毛钱，可以够嚼过。不但没有争辩，他还觉得有些高兴。过去所受的辛苦无非是为买上车，现在能再买上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自然一辆车而供给两个人吃是不会剩下钱的，这辆车有拉旧了的时候，而没有再置买新车的预备，危险呐！可是买车既是那么不容易，现在能买上也就该满意了，何必想到那么远呢？杂院里的二强子正要卖车。二强子在去年夏天把19岁的女儿小福子卖给了一个军人，卖了200块钱。小福子走了以后，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，把当都赎出来，还另外做了几件新衣裳，全家都穿得怪整齐的。二强嫂是全院里最矮最丑的妇人，窄脑门，大腮帮子，头上没有什么头发，牙老露在外边，脸上被雀斑占满，看着令人恶心。他呢也红着眼皮，一边哭着女儿，一边穿上新蓝大衫。二强子的脾气一向就暴，卖了女儿之后常喝几盅酒，酒后眼泪在眼圈里就特别的好找毛病。二强嫂虽然穿上新大衫也吃口饱饭，可是乐不敌苦，挨揍的次数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。二强子40多岁，打算不再去拉车，于是买了副筐子，弄了个杂货挑子，瓜果梨桃花生烟卷，货很齐全，做了2个月的买卖，粗粗的一搂账，好，不但是赔，而且赔得很多。拉惯了车，他不会对付买卖，拉车呢是一冲一撞的事儿，成就成，不成就拉倒，做小买卖的得苦对付，他不会。拉车的人知道怎么赊东西，所以他抹不开脸，不许熟人们欠账，欠下可就不容易再要回来，这样好照顾主拉不上，而与他交易的都贪着赊了不给，他没法不赔钱。赔了钱他难过，难过呢就更多喝酒，醉了在外面时常和巡警们吵，在家里拿老婆孩子杀气，得罪了巡警，打了老婆，都因为酒。酒醒过来，他非常的后悔痛苦。再一想，这点钱是用女儿换来的，白白的这样赔出去，而且还喝酒打人，他觉得自己不是人呢。在这种时候，他能毁睡一天，把苦恼交给了梦。他决定放弃了买卖，还去拉车，不能把那点钱全白白的糟践了。他买上了车，在他醉了的时候，他一点情理不讲， 在他清醒的时候，他顶爱体面，因为爱体面，他往往摆起穷架子，事事都有个谱。买了新车，身上也穿得很整齐，他觉得他是高等的车夫，他得喝好茶叶，拉体面的座。他能在车口晾着自己的车和身上的白裤褂，跟大家谈天，老不屑于张罗买卖。他一会儿用新蓝布掸子抽出车，一会儿跺跺自己的新白底双脸鞋，一会儿眼看着鼻尖儿，站在车旁边微笑，等着别人来夸奖他的车，然后就引起话头，说上没完。他能这样白泡一两天，既至他拉上了个好座，他的腿不给他的车跟衣服坐进，跑不动。这个又使他非常的难过，一难过就想到女儿，只好去喝酒。这么样，他的钱全白垫出去，只剩下那辆车。在立冬前后吧，他又喝醉了。一进屋门，两个儿子，一个13，一个11，就想往外躲他。这个招翻了他，给他们一人一脚。二强嫂说了句什么，他奔他去了，一脚踹在小肚子上，他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。两个孩子急了，一个拿起煤铲，一个抄起了擀面杖，跟爸爸拼了命。三个人打在一团，七手八脚的又踩了二强嫂几下。街坊们过来，好容易把二强子按倒在炕上，两个孩子抱着妈妈哭起来。二强嫂醒了过来，可是始终不能再下地。到腊月初三，她的呼吸停止了。穿着卖女儿时候做的蓝大衫，二强嫂的娘家不答应了，非打官司不可。经朋友们死劝活劝，娘家的人们才让了步。二强子可也答应下，好好的罚送他，而且给他娘家人15块钱。他把车押出去，押了60块钱。转过年来，他想出手那辆车，因为他没有把他赎回来的希望。在喝醉了的时候，他倒想卖个儿子，但是绝没人要。他也曾找过小福子的丈夫，人家根本不承认他这么个老丈人，别的话自然不必再说。祥子知道这辆车的历史，不很喜欢要它，车嘛多了去了，何必单买这一辆呢？这辆不吉祥的车，这辆以女儿换来而因打死老婆才出手的车。虎妞不这么看，她想用80出头买过来，便宜呀。车才拉过半年来的，连皮带的颜色还没有怎么变，而且地道是西城的名厂德成家造的，买辆7成新的还不得个50-60块吗？他舍不得这个便宜。他也知道过了年不久处处钱紧，二强子不会卖上大件，而又急等着用钱。他亲自去看了车，亲自和二强子讲了价，过了钱，强子只好等着拉车，没说什么，也不便说什么。把车买好了，他细细地看了看，的确是骨力硬吧，可是他总觉得有点别扭。最使他不高兴的是黑漆的车身配着一身白铜活。在二强子打这辆车的时候， 原为黑白相映，显得漂亮。祥子呢，老觉得这有点丧气，像穿孝似的。他很想换一份套子，换上土黄或是月白色的，或者足以减去一点素净劲儿。可是他没有跟虎妞商量，省得又招他一顿闲话。拉出这辆车去，大家都特别的注意，有人竟管他叫做小寡妇。祥子心里不痛快，他变着法儿的不去想他。可是车呢，是一天到晚的跟着自己，他老毛毛咕咕的，似乎不知道哪时就要出点岔。有时候忽然想起二强子，跟二强子的遭遇，他仿佛不是拉着辆车，而是拉着口棺材似的。在这辆车上，他时时仿佛看见一些鬼影。可是自从拉上这辆车，并没有出什么错，虽然他心里嘀嘀咕咕的不安。天呢，是越来越暖和了，脱了棉衣，几乎用不着夹衣，就可以穿单裤单褂了。北平没有多少春天，天长的几乎使人不耐烦了，人人觉得困倦。祥子一清早就出去，转到四五点钟，已经觉得卖够了力气，太阳可还是老高呢。他不愿意再跑，可又不肯收车，犹豫不定的打着长而懒的哈欠。天是这么长，祥子若是觉得疲倦无聊，虎妞在家里就更寂寞。冬天他可以在炉子旁边取暖，听着外边的风声，虽然苦闷，可是总还有点不出去也好的滋味。现在火炉子搬到檐下，在屋里简直是无事可做，院子里又是那么脏臭，连棵青草也没有。到街上去又不放心街坊了，就是去买趟东西也得直取直来，不敢多散逛一会儿。他好像圈在屋子里的一个蜜蜂，白白的看着外边的阳光而飞不出去。跟院里的妇女们他谈不到一块儿，他们所说的是家长里短，而他是野调无腔的惯了，不爱说也不爱听这些个。他们的委屈是由生活上的痛苦而来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引下泪来。虎妞的委屈是一些对生活的不满，她无泪可落，而是想骂谁一顿出出闷气。他与他们不能彼此了解，所以顶好还是各干各的，不必过话。一直到了四月半，他才有了个伴儿。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回来了。小福子的人是个军官，他到处都安一份很简单的家，花个一百二百的弄个年轻的姑娘，再买份大号的铺板与两张椅子，就能快乐的过些日子。等军队调遣到别处，他撒手一走，连人带铺板放在原处。花这么一百二百的过一年半载，并不吃亏，单说缝缝洗洗做饭等等的小事，要是雇个仆人连吃带挣的，一个月不也得花个十块八块的吗？这么娶个姑娘呢，既是仆人，又能陪着睡觉，而且准保干净没病，高兴呢给他裁件花布大衫块多钱的事儿，不高兴呢叫他光着在家里蹲着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。等到他开了差，他一点也不可惜那份铺板跟一两把椅子，因为欠下来的两个月的房租得由他想办法给上。 把铺板什么折卖了，嘿，还许不够这笔账的呢。小福子就是把铺板卖了，还上房租，只穿着件花洋布大衫，带着一对银耳环回到家里来的。二强子在卖了车以后，除了还上押款跟利钱，还剩下20来块。有时候他觉得是中年丧妻，非常的可怜。别人既不联系他，他自己呢就喝盅酒自怜自慰。在这种时候，他仿佛跟钱有仇似的，拼命的乱花。有时候他又以为更应当努力的去拉车，好好的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，将来呢也好有个指望。在这么想到儿子的时候，他就嘎七马八的买回一大堆食物给他们两个吃，看他俩狼吞虎咽的吃那些东西，他眼里含着泪自言自语地说：没娘的孩子，苦命的孩子，爸爸去苦笨，笨的是孩子，我不屈心呐，我吃饱吃不饱不算回事，得先让孩子吃饱。吃吧啊，你们长大成人呐，别忘了我就得了。在这种时候，他的钱也不少花，慢慢的20来块钱就全垫出去了。没了钱，再赶上他喝了酒犯了脾气，他能一两天不管孩子们吃了什么。孩子们没有办法，只好自己去想主意，弄几个铜子儿买点东西吃。他们会给办红白事的去打指示，会去跟着土车拾些个破铜烂纸，有的时候能买上几个烧饼，有的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，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。有时候两个人才有一个大子儿呢，哎，只好买落花生或者是铁蚕豆，虽然不能挡饥，可是能多嚼一会儿啊。小福子回来了，他们见着了亲人，一人抱着他一条腿，没有话可说，只流着泪向他笑。妈妈没有了，姐姐就是妈妈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